飞逝如流水，不知你现在爱着谁，已记不清你的美，爱在回忆中徘徊。你送我的香水，已被岁月擦没，不要去买醉，只要去换下曾经的美。 想去旅行性都搞不定，去那些地方还是很现在，还是未来会被思念痛苦紧紧跟随的心里的沉醉，这绚烂的时光随意乱飞，让我们不能承受这漂浮彩虹的注定，跟着幸福消失后的安慰定。 寂寞。

爱力量有限，